好，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五晚嘅呢个环看历史嘅节目啦。咁啊嗱，今集咧就系续集嚟嘅， 系 系啦。上一集我哋就讲呢个习近平啊、习帝同呢个毛魔咁样， 毛魔 系啦，即系所谓好多人就话， 好贴切你讲得。 西方嘅传媒一路都咁睇啦，就系习近平嘅管治手法，施成呢个毛泽东，咁啊，究竟毛泽东留低啲乜嘢嘅政治嘅遗产俾中国共产党咧？咁我哋都即系上一集都有即系初步嘅一个回顾啦，咁样，包括就系搞运动嘅方式去管治国家啦，一个乌托邦式嘅社会主义啦，即系共产社会啦，同埋系不断革命论啊， 系 一个以不断斗争 系 作为一个管治嘅工具， 咁啊。同埋一個完全違反人性啊、冇底線啊嘅權術，以及咧係對人嘅折騰， 係嘛？同埋思想改造呢樣嘢， 係啊，即係洗腦 新發明， 佢叫做嚇洗躁，真係慘啊！真係我諗中國人咧，即係折騰得慘啊！唔好講話死幾千萬人。 唔死嗰啲都好慘㗎，但 係 你就去嗰啲嘅五七幹校下放嗰啲，同埋上山下鄉。嗰啲支撐， 所以其實到今日啊，好多人嗰種性格啊，嗰種咁嘅形成咧，都係有影響嘅，即係嗰種 嗱，其中一樣咩咧，就係點解大陸人咁暴戾咧？好多時三個月唔係就喐手咧。個社會嘅暴力嘅性格咧，好多人就話呢個係中國人嘅 DNA，我就覺得唔係。 唔係 中國人傳統係講温良恭儉讓，中庸之道。 佢暴戾得嚟咧係好野蠻嘅，即係唔係好講道理嘅。 係啊， 佢覺得咧死嚟就得噶啦。佢死嚟咧就係你要讓步， 因為呢個就同共產黨用群眾鬥群眾嘅管治手法有關啦。係 啦， 就由土改、縮反、鎮反，我哋上一集講啦。就係不斷嘅群眾暴力。因為佢哋喺佢哋嘅經歷裏邊咧，小學生、中學生已經打老師噶啦嘛。所以行使暴力對佢哋嚟講係其中一個 option 啦。香港人就唔同嘅。我哋用暴力係好有戒心嘅。除非係防衞，或者見義勇為去追查。如果唔係一般嘅情況底下咧，大家鬧交最多咧，粗口爛舌都好啦，係唔會喐手嘅。 同埋咧， 一般人 毛主席教落啊嘛，第一樣嘢認清邊個係敵人嚇，咁佢好容易啦。即係你搞咁耐，你知道啦，身邊你有好多係敵人嚟嘅嚇。第二對敵人嘅仁慈就對自己嘅殘忍， 係啦。 咁所以一定係要喐咗你先嚇，喐咗都冇所謂。你睇到現在有幾多人啊？或者真係，即係我諗，算係寥可數嘅人咧，係為民革嚇做咁多冤獄嚇，死咁多人，咁多人受盡折磨，幾多個人係有份喐過手嘅先？ 即係 有幾多個係會出嚟懺悔認錯咧？咁樣真係寥寥可數。 全國過億人投入嘅一個 運動， 歷時十年，死咗咁多人，有武鬥，又出動坦克，又機關槍，又剩。好啦，最終竟然咩咧？帶頭道歉嘅新聞。即是说呢寥寥可数，我想十隻手指数晒，其中一个叫做陈小老，就是陈毅的仔，是吗？ 是 就有公开道歉的，我记得。 一个宋彬彬， 一个就是宋彬彬，即是宋任穷的女， 是的， 就被毛泽东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就改名叫宋耀武， 是 就是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宋彬彬，就向当年被他打死的这个北京附中，北京大学女子附中辯校副校長，其實據說啊，唔係淨係佢嘅，鄧小平個女都有份，當時係 毆 打呢個副校長致死嘅。咁喺美國翻嚟，佢已經移居咗美國噶啦，係嘛？就向佢家人致歉，但係呢個姓辯嘅女校長嘅丈夫就話不接受， 係啦。咁但你諗下咧，呢啲 都係新聞咯， 都係其中。即係萬計嘅刽子手嚇，即係有份喐手嘅暴徒係其中一個。 薄熙來就打自己老豆斷頸骨啦。 係啊係啊，嗱咁所以第二樣嘢咧，即係教落嚟嘅咧，就係講大話咧係冇譜嘅可以。 為達目的， 係啊，為達目的 可以不擇手段，呢啲叫陽謀，引蛇出洞。 係啦，咁咧就換句説話嚟講咧，就係只要你要係達到你嘅目的，要鬥到你嘅敵人。生安白做嚇， 羅織罪狀， 羅織罪狀啊，甚至咧就係即係指鹿為馬嚇，黑白不分，冇所謂嘅，冇咩叫冤獄嘅嚇。總之咧就係打到你敵人就係一切， 同埋打到仲要踩上一腳啊， 係咪啊？ 打到在地，所以仲要踩上一腳啊。 所以毛主席話齋無法無天嚇，即係總之咧鬥到你嘅敵人。咁呢啲咁嘅嘢咧就整到落嚟咧，即係全部係呢個世界冇乜叫事實。 啊，冇乜叫做啊，即係真假。 其實有， 總之咧係啊，咁呢個做到好。唔係你睇你睇文革嘅時候之後影嗰啲相就知道啦，鬥到一個咁天安門就少就多咗個黑一個一格。是吧 冇林彪咁就 冇咗，冇咗首先冇咗邓小平，跟住冇咗呢个咁就吓，冇咗 刘少奇， 冇咗刘少奇咁样，咁啊逐个逐个冇啦，跟住林彪都可以冇埋，咁啊谂起啊再叻啲啊 key 翻啲相上去， 嗯， 系咪啊？但系咧 假 啊，真系 做假嘅新闻图片， 系啊，咁呢个真系搞到咧，即系现即系其实我讲，依家好多都系嗰一代成长噶嘛。 喂，习近平咪就系老三届，我哋讲八六六。 六七六八 嗰三屆嘅高中畢業生咯， 係啦係啦， 就經歷咗下放就冇讀過大學，然後七五年先入大學， 係啦，同埋好多經做過紅衛兵，鬥過人， 殺過人添啊， 係啊，唔少係咁， 點止鬥過人啊，殺過人添。 咁所以你用無魔呢個字咧，真係冇誹謗佢，有人告你，我一定同你 pro bono 打到尾啊！即係如果冇 都唔會有人告㗎啦，你 家族唔係啊，即係我如果有人告，諗好多人出嚟做專家證人啊，屌！即係佢唔係惡魔係咩人？ 喂，好簡單，我都話啦 ，Pol Pot、波爾布特， 嗯， 喺赤柬嘅步行都有聯合國嘅大審判喺呢、這個即係柬埔寨， 嗯嗯， 係咪？中共嘅文革咁多年，今日天安門城樓仍然掛上毛澤東嘅呢個肖像， 係啊， 啲人普通農民就當佢係神咁拜。 同埋佢最大嘅問題咧，即係十一屆六中全會嗰個歷史決議案咧， 嗯， 一到即係批武嘅時候咧，就鄧小平話唔得。佢只能宜粗不宜幼啊， 即係唔好講 detail 啊，佢唔好講 detail， 因為 detail 係最醜惡嘅，粗就話誒佢有啲錯， 建國有功 啊，建國有功， 文革有錯 啊，文革有錯咁啫。咁然後咧，咁依家當然咧，李鋭嗰啲話建國有功就係、是、文革有罪添啦，係嘛？佢原來中間裏邊有錯，立國之後有錯，文革有罪咁樣。咁呢個有罪咧就比較貼切一啲啊，呢個罪係違反人道嘅罪行，但實際都唔係文革噶啦。佢成個管治 咯，進反人 啊！大約 反鎮反 啊，鎮觸反鎮反土改，都已經係土，即係活生生。即 係延安之前反 A.B. 團啊嗰啲咧， 整死好多人嘅啦已經。嗱咁咧就因為佢嗰個反省啊，成個黨嘅所謂反省咧係唔真誠嘅，唔徹底嘅，因為佢嘅底線咧就係、是、要維護住 紅色江山， 一黨係一黨專政，黨天下，黨國家。咁所以一定要留翻住毛澤東呢個神主牌喺度，咁呢個就係最簡單，呢樣嘢就變咗佢係有一個咁前設喺度，咁咧就係、是、所以一路以嚟咧就係話咧毛主席嘅錯，毛澤東嘅錯，因為佢違背咗毛澤東思想，話、毛澤東思想咧係黨嘅集體 嘅產物嚟嘅， 集體嘅智慧，啊呢、這個真係好離譜嘅，其實共產黨自己本身都係做，所以當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前已經拉曬。魏京生呢班人，呢個北京之春嗰陣時候係因為佢十一屆六中全會係八一年啊嘛，其實七八七九年已經拉曬魏京生啲人，一方面喺裏邊開會係嘛，要改要開放要改革，跟住又為嗰啲文革被鬥到嘅人逐一個平反，一個一個嚟平反，咁平反咗好多人。咁但係與此同時，當佢討論呢啲嘢嘅時候，話要開放，話要建立制度，嗰邊喺出邊。就冚呢、這個， 其實好簡單， 就係冚呢個。 共產黨可以自我改正， 嗯， 不過唔容許你一個公民去挑戰共產黨嘅權威， 絕對 係嘛？你西單民主牆， 係 魏京生嗰班人就係紅衛兵出身，經歷過呢個全國嘅大災難之後，反省中國需要第五個現代化啊嘛， 係 就係政治現代化啊嘛， 係 係咁樣挑戰共產黨嘛， 嗯， 共產黨可以好 liberal 噶， 嗯。 係嘛？你睇鄧小平年代好，胡耀邦年代好，佢可以有 liberal 嘅，但係佢都係唔會容許你一個公民社會去挑戰佢嘅，呢個係底線嚟。 好正常，即係黨嘅專政啊！好啦，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走出個鄧小平嚇嚟到出嚟所謂搞呢個改革開放，咁其實大家已經知道係咩嘢嘅極限，即係乜嘢嘅。嘅限制之下搞個叫改革開放， 咪就係、是、四個現代化之外，仲有四個堅持咯。 係啦，咁佢其實咧，佢講得好清楚，其實出嚟都講得好清楚嘅。第一就係、是、 堅持黨嘅領導， 係啊，一個中心兩個基點啊，中心就改革開放，兩個基點，一方面就經濟建設，第二方面咩啊？第二方面就四個堅持， 四個堅持， 四個堅持，大家知道咩嘢啦？係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 黨嘅領導 啊，同埋黨嘅領導，其實最緊要就係黨嘅領導， 其他冇用，其他乜都係。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鄧小平同毛澤東最大唔同嘅時候咧，地方咧就係佢唔淨止 平反咗老幹部嚇，即係文革被鬥嘅老幹部，包括埋劉少奇。第二樣嘢咧，亦都係否定咗嗰個所謂不斷革命嚇，無產階級專政下嘅繼續革命。 其實翻翻去大躍進之後，劉少奇嘅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係 其實呢個係大躍進之後劉少奇執政嗰陣時嘅基本建設方針嚟。 呢個咧即係點解同毛澤東最大唔同咧？因為毛澤東由頭至尾咧，佢係順不斷嘅運動。然後咧，透過運動咧，然後就係人可以點啊淨化自己啊嘅心靈，完全好似雷鋒過好似雷鋒咁投入建設，於是乎走出一個人間嘅天堂啊！呢個巴黎公社走出一個即係全個國家都係人民公社，全個國家係冇私產，全個國家都係啊即係工農商學兵一體啊咁樣嘅社會，即係佢係做呢個咁嘅革命，做咁嘅實驗啊！攞人嚟，咁對佢嚟講，人嘅生死啊，人嘅生活嘅受到嘅折磨，完全對佢嚟講唔重要嘅。 嗱，呢個 睇唔到入眼嘅，睇唔到入眼裏邊。 反而調翻轉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呢班咧，先至係正統嘅馬克思主義者。 嗯， 因為馬克思嘅理論係其實係生產力嘅發展先至帶動生產關係嘅發展。 嗯。 然後先至到上層建築，即係話所謂政治啊、文化呢啲嘅改變啊嘛。但係老毛啱好調翻轉噶嘛。佢就話生產力嘅發展咧唔重要嘅。嗰個科學規律係點唔重要嘅，最重要你改變咗個生產關係，變成集體化、公有制之後咧，自然就可以提高個生產力噶啦。 同埋能夠推動改變嘅生產關係咧，係 人 嘅主觀 能 動性。咁呢樣嘢咧就變咗唯心論， 即係話你 如果佢對佢鬥人咧，就鬥到人死㗎啦，可以。 係啦，即係一畝地明可能只係種到100斤嘅啫。 係係。 佢話唔使，我哋只要人嘅主觀能動性，我哋只要有個革命嘅熱情咧，一畝地可以種到500斤。 係啊。咁佢個人好野蠻嘅，即係好咩㗎，好硬頸㗎。譬如佢覺得唔使刷牙咁， 唔沖涼。 咁呢友就話，咁佢話喂唔刷牙你好爛牙喎咁樣。佢話喂老夫使唔使刷牙咁樣？佢老虎使唔使刷牙先咁樣？咁跟住咧，佢有陣時有啲病，佢唔信嘅。佢話我自己可以好得翻，但係又好正嘅。如果睇李治衰嗰個回憶錄咧，屌佢唔會睇中醫喎。 李治衰係西醫嚟㗎嘛？ 一定睇西醫，仲要睇好似李治衰一根嚇，有好好訓練嘅。咁佢係信西學嘅方法嚟到醫病嘅。你唔好講笑啊！即係睇 去到呢啲緊要關頭， 你嗌佢睇中醫，俾中藥佢食啊！你真係佢都冇咁傻啊！真係係咪啊？ 唔係嗱，但係呢個好多人就對鄧小平有一個誤會嘅，我成日覺得個誤會係咩咧？佢哋成日都以為鄧小平，包括可能受到嗰啲嘅當時嘅好多香港經濟學者啊等等嘅睇法咧，覺得鄧小平就係一個嘅資本主義嘅旗手。嗱，我覺得 錯 嘅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錯誤嚟。鄧小平係一個黨性好強嘅人。 係喂，如果唔係老毛，唔會咁中意佢啦。佢其實你睇清楚老毛咧。真係中意嘅人咧， 其實 就係鄧小平， 唔係周恩來。 同埋咧，林彪佢都 OK。 周恩來記 嚇，周恩來咧就佢身邊一個家臣， 但係佢記 同佢做一啲都唔即係可能都係記佢咧。但係佢知道周恩來呢個人係膽小如鼠嘅，喺佢面前 唔會反 嚇，唔會反佢嘅。咁所以周恩來咧係為佢做曬一切最衰嘅嘢，呢個係佢家臣 整人 係嘛？但係佢兩邊嚟講咧，林彪就同佢睇住個軍隊。林彪由至尾咧，你知道一早五幾年嘅時候咧，已經臣服於佢，個次次咧都係佢第一個企出嚟。庐山會議鬥 亞東思想， 鬥呢個彭德懷。六二年當7000人大會，即係你都全部一致批武嘅時候咧，係佢呢個林彪出嚟，最後即係頂住劉少奇，然後等阿呢個老毛落台。咁當然嗰只老毛就。銘記於心啦嚇，嗰次就係，所以後來佢鬥到劉少奇死為止咧，就因為7000人大會，佢永遠呢個仇呢個仇咧係冇係報唔到嘅，即係冇辦法 係可以忍得落 啊，忍得落嘅嚇。咁咧而呢個劉少呢個鄧小平咧，由頭至尾嗱，第一搞高光嚇，呢個劉少奇一定有份，呢個鄧小平一定有份噶啦。當然喐手個就係反右嘅政 敵，大 旗手啦，係嘛？咁至於三面紅旗咧，其實大家都歸隊嘅。 跟住仲有九平中蘇論戰係佢負責嘅喎， 係啊， 佢係中央書記處嘅當時係。 咁所以咧，老毛係即係覺得佢係做得嘢嘅，尤其是咧佢一路打內戰時候咧，佢主要係政委嚟嘅，即係嗰啲軍隊啲野戰隊啊。 佢係劉伯承 劉伯承啦，劉鄧大軍啦，係啦， 政委嚟。 咁所以佢係老毛係對覺得佢個辦事能力好，而又唔會挑戰佢，佢又唔會同你講哲學。 你知唔知和平解放西藏十八條都係佢嘅？ 都係佢 西南局啊嘛，佢係。 哦，係啊，西南局係。 係啊，佢係西南局，所以一國兩制，大家唔好以為係咩新鮮事物。實際上嗰陣時候，滾達賴喇嘛就係嗰招嚟㗎，其實。 咁所以咧，佢睇中鄧小平咧，喺文革鬥佢嘅時候咧。已經係放條生路俾佢。嗱，當然佢屋企人都照鬥，我唔係冇鬥佢嘅。 其實佢都紅衛兵鬥啊， 但 係 咧， 佢都控制唔到 嘅。係啊，嗰啲控制唔到，但係佢一早咧送佢落去翻家鄉嘅時候咧，講明特別保護。所以嗰陣時候個書記接佢嘅時候咧，即係多謝你落嚟我哋嘅鄉咁樣啊嘛。咁啊，俾個地方佢，俾佢住咁樣。佢由頭至尾咧都係特別保護鄧小平咧，以留後用嘅，係好清楚嘅。所以鄧小平一定係有佢即係得到毛澤東讚賞嘅地方啦。就係佢呢條友手起刀落， 心狠手辣， 心狠到手辣，絕不客氣。 個執行能力好強， 執行能力好強。嗱，但係咧，佢亦都經過文革嘅苦，所以喺呢、這個 一九七九之後咧， 佢的確咧，佢係唔想搞鬥爭，呢樣嘢係真嘅，即係佢唔想喺個社會裏邊咧係仲好似當年咁日日開會，日日去到。 其實呢個咪翻翻去劉少奇階級鬥爭熄滅論， 冇錯，冇錯。 其實翻翻劉少奇嘅路線咯， 係。咁呢個係啦，佢根本就所以話劉鄧都係一體啦。但係咁樣喎，如果你去挑戰共產黨咧，佢落手即係佢落手嚟到打倒你，絕不猶豫，絕不手軟。 呢個都係劉少奇嘅性格嚟嘅。佢搞四清運動落去整治嗰啲嘅地方幹部一樣心狠手辣。 咁當年佢 嗰個黨性就係咁。 佢要討好翻老毛啦。我諗佢劉少奇嘅人咧，相對係比較溫和少少嘅性格。但係阿鄧咧就係、是眼明手快， 心狠手辣， 心狠手辣，這個肯定的。不過咧，佢就唔會無端端鬥人，又唔會 因為佢唔中意搞政治運動， 又唔中意搞政治運動。咁佢咧就有個框架，啊喺呢個框架裏邊咧，就你搞個開放，有少部分人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呢啲係全部佢嘅睇法。黑貓白貓啊，這個捉到老鼠就好貓。咁總括嚟講，佢睇得到中國因為喺老毛嘅折騰之下咧。是非常之落後，非常之貧困，人民非常之苦。 特別第一次訪美之後咧，好大嘅 shocking。 咁佢就想即係真係解放一下個生產力，等人民好啲。咁好啦，佢雖然講過好多次話，搞經濟改革係唔會成功嘅，除非你做埋政治嘅改革，佢又唔可以分開咁樣。 從來冇。 但係原來咧，你睇翻鄧呢、這個趙紫陽咧，後來佢都好清楚，佢所謂嘅政治改革嘅綱領咧，其實離唔開係行政嘅改革。根本就是行政改革，即係咩嘢咧？黨政要分開，即係個黨咧係管大嘅政治嘅政策，係啦。個政策咧就由國家嘅官員去做。 所以佢可以起用一班技術官僚咯。 係啦，咁第二咧就政企分家，第三咧佢係想個民間有多啲嘅言論自由，就唔好立即係 唔好管得咁死， 唔好言安啊！佢要突破言安傳統。就俾啲人講下中間人物，講下小人物，咁就好似呢個劉少奇路線啦。咁最後有一點咧，就佢真係想發揮到咧，就一黨領導之下多黨合作。咁 呢個都係新民主主義嘅年代。係 啦，佢就想翻去嗰度。但係共產黨係要把持住嗰個意識形態，係要守翻住嗰個管治嚇，即係個專政。那個權力是冇得講嘅，呢樣嘢一定係鄧小平嘅中心點嚟嘅，因為四個堅持呢樣嘢啫嘛。 可以解釋得到點解喺八六學潮，即係合肥嗰次嘅八六學潮，導致胡耀邦倒台咧？ 係 坦白講，以當時鄧小平喺共產黨嘅權威同埋權力，凌駕今日嘅習近平，係嘛？軍隊、黨政軍集大權於一身。 係 如果佢係要壓服呢、這個。反對的強硬派或者極左派去保胡耀邦的是絕對做得到的，我覺得。但是當時為什麼他被胡耀邦下台，結果導致到跟著之後胡耀邦的逝世，跟著引發這個六四呢，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他是兩邊性格都有的。 這個保胡耀邦呢就不是只是鄧的，即係陳文啊，成堆人， 但係佢可以頂啊嘛， 佢唔會，佢絕對唔會頂嘅， 佢唔頂 係啊，因為佢會覺得咧就係、 是，佢都覺得胡有問題， 胡有問題，咁你真正頂嗰個就習仲勳， 啊反而阿習老豆， 屌習仲勳好嘢，其實習仲勳當年就係喺裏邊唯一一個同呢個胡耀邦講説話，所以阿鄧係好嬲嘅，就將佢趕出咗啫嘛，整咗落去廣東，即係佢係唔中意阿習仲勳嘅，因為習仲勳咧。你知道習仲勳第一件事，六二年開始坐監啊，因為劉志丹 小選 嚇，話佢就係想同高光復辟嘅，就唔係啊，嗰次就咩嘢？但係不過 在五馬入京，即是那時候五三年、這個、 仲分好像是華東局的， 是的、是其中一個局的，幾個局啦，西北局就是誰啦， 高江啦，西南局鄧小平啦， 是的， 跟住就華東就應該是習仲勳的， 華東是習仲勳，然後就這個鄧子恢，還有一個鄧小平，五個局入去的時候呢，其實就這個高江就以為鄧小平支持他，以為習仲勳支持他，誰知就不是啦，入了他岸居啦，以為老毛跟他講話鬥呢個鄧小平啦，唔係鬥呢個劉少奇啦， 結果鬥佢， 點知就劉少奇嘅主持會議，就鬥高江，你點鬥嘅？嗰陣呢個毛澤東係神人。好啦，咁呢件事係咁樣嘅，劉少奇咧鬥嘅時候得過邊個支持咧？最大力嘅支持就係周恩來同埋鄧小平，而鄧小平咧原來俾咗個錯誤嘅信息俾高江嚇，佢唔係一定支持呢個劉少奇嘅。OK， 咁呢個第一樣嘢，陳文正老點佢。陳文好像支持到高江，點入到裏邊發炮？砌高江就係陳文，佢就最嬲陳文，所以佢諗起自殺啊咁解。咁咧，習仲勳係低調， 即係個人 冇鬥 人，有啲 integrity 冇鬥人。習仲勳咁嗰次咧搞落啲人係唔中意佢嘅，我諗即係覺得佢喂，屌你想點先咁樣。咁所以到彭德懷嘅時候咧，我相信佢都係冇鬥，雖然佢冇成為彭德懷集團，所以就等住佢六二年嘅時候，嚇足之就喐佢啦。就係呢個劉子丹轉， 劉子丹轉 一坐就坐咗好多年，咁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所以習近平根本就黑五類嚟嘅，鬥過幾次爭得死嘅、 哦， 有一次餓死咁滯嘅 嚇。喺中共中央黨校裏邊咧係被囚禁嘅， 係 放翻出嚟嗰陣時全身失瓦嚟嘅， 係啊， 即係佢係唔係嗰種即係所謂高幹送任 嗰個 女啊嗰啲嚟？ 佢同啊～呢、這個薄呢、這個薄熙來唔同嘅地方，薄熙來直情係紅衛兵阿頭添啊，係咪喐手添啊？佢就俾人鬥，見到人頭耷耷，咁啊老即係唔知保唔保？咁嗰陣時好在即係老毛就最後就饒咗呢個 習 仲勳 一命 嚇、啊。但係後來出翻嚟之後咧，就係、是、習仲勳後都有一個重要嘅位置啦，因為佢始終都係建國嘅功臣之一啦。 同埋啊，習75年入清華咧、啊，肯定就係、是、亦都係老幹部嘅關係。 老幹部嘅關係。 如果唔係冇可能以佢嘅教育水平，點可能入清華？1975年嗰陣時， 咁尤其是最緊要後嚟89之後，嚇、即係當陳文話個呢個紅 色江山要 一定要 靠紅色子弟坐， 係啊，要我哋唔可以，佢第啲人信唔過， 係啦， 嚇咁嗰陣時候佢先至咩啊嘛？但係記住，其實本來咧佢都可能有事嘅，點解咧？呢、這個習仲勳咧係頂啊鄧小平嘅，有兩件事頂啊鄧小平，第一個要胡耀邦呢件事，第二次咧就係、是、嗰個會議咧。就係、是、嗰次就幾大咧嚇、就係、是、因為太多寫呢個鄧小平思想，咁呢個習仲勳啊覺得唔啱，唔好翻返毛時代，咁啊寫咗個修正稿，咁啊唔知佢秘書醒目啊，就話咗俾阿習近平聽。習近平嗰陣時喺福建即刻飛上北京， 叫老豆 就阻住老豆，你唔好咁樣啊，大佬，你害死埋我咁樣，呢個衰仔。咁足之咧就呢、這個習仲勳就俾佢說服咗咧，就冇入呢個修正稿入去。俾鄧小平，咁但係咧，你知道佢八九民運嘅時候又係反對鎮壓，嗰堆人，咁所以佢個老豆幾有種嘅，即係一個有性格，幾光明磊落，我覺得。 但我睇翻舊相，原來直通車係麥理浩同阿習仲勳主持嘅喎，應該當時習仲勳可能係主政廣東嘅。 係係啦，嗰陣時係廣東，有一段時候廣東嘅嚇，咁所以佢係個性格真係同習近平依家睇嚟真係完全唔同，即係所信嘅嘢。佢呢個人，佢有啲嘢佢係相信嘅時候咧，佢又唔會怕權勢。咁然後咧就甚至咧就係、是，佢個人係比較有啲嘢比較公道嘅，即係佢即係所以後來你知道咧，講翻鄧小呢、這個鄧小平啦嚇，翻翻鄧小平。 但係我覺得香港人係因為對鄧小平冇一個比較深入嘅認識，所以係犯咗一個好大嘅錯誤。 其實你正話翻翻去話。鄧小平係冇整死冇救胡耀邦啦。其實呢樣嘢唔係最重要嘅，因為嗰陣時候成班八老咧都覺得胡耀邦係冇辦法能夠把持到局面。啱與唔啱到，鄧小平只係冇幫佢。咁但係最大問題係八九開槍嘅時候咧，鎮壓嘅時候咧，其實差唔多全部都反對。即係除咗李鵬嗰堆人之外，李鵬、姚耀林之外咧，根本連陳文都反對，楊順軍都唔同意。張愛萍成班啲上將，啲寫信都話唔好開槍，我哋未試過向人民、向學生開槍，而鄧小平一意孤行。 其實係鄧，好多人香港人就仲以為咩楊尚昆啊、楊伯冰啊， 其實 唔係，係鄧小平。 楊尚昆係唔同意嘅。 佢嘅執行嘅真係。 陳文都唔同意嘅，喬石公安部部長又係唔同意嘅， 特務頭子添啊，喬石 都唔同意嘅，全部都唔同意嘅。咁係佢一意孤行，佢一定要保住佢。 冇紅色江山咪？ 係紅色江山。咁所以個情況係咁樣咯。 我覺得呢個同鄧小平嘅經歷有關嘅，因為鄧小平喺亦都處理過學潮嘅，佢自己係。 嗯。 喺文革爆發嗰陣時咧，其實佢係喺應該喺西安處理學潮嘅時候嚟嘅，係。即係佢自己嘅經歷咧，我相信佢呢代嘅人啊，點解會成日一諗到就係個政權保衛戰啊、生死存亡啊咁樣？ 因為以前佢敢喐蔣 介石，因為佢喐蔣介石嗰陣時就係咁啊嘛，係啊， 係啦，全部都靠學運啊，靠啲工人運動啊， 係 咪啊？ 咪就係咯，靠學運起家， 靠知識分子啊嘛。後來他拿了權，全部這班人就覺得你可以同樣地對我的，是吧？ 因為事實上我們目睹當時也有份參與，八九民運根本不是以推翻共產黨為目標的嘛， 這個很清楚， 這個很清楚的， 其實那時候， 所以你說很多人說陳希同什麼風暴軍情，李鵬風暴軍情，我覺得都是假的，真正決定鎮壓， 這個是真的，不是，他們有虛報都不出奇，陳希同那班人都可能是， 我知道，你想想。 但係鄧小平， 鄧小平有自己的情報系統去了解究竟發生咩事噶嘛？點會淨係靠你北京市委書記寫個 report 或者李鵬國務院總理寫個報告啫？我覺得唔會。 係，即係總之到到後來學生喺戈爾巴喬夫 訪華 之後都唔俾面咧， 佢 就已經係 已經準備鎮壓㗎啦， 已經係準備鎮壓。 因為嗰陣時就只不過係因為入去嘅部隊喺北京城。幾個要道被群眾攔截嘛，你記唔記得？ 咁嗰個係五一九之後啫，五一九之後咪投就先入去啫嘛。五一九之前就仲係絕食啊，你明嘛？五四就係趙紫陽仲講緊話法制解決啊嘛，啱去元朝先翻嚟話循住民主法制嘅軌道嚟到解決。但係嗰陣時其實呢個趙紫陽已經差唔多 出世 架空咗噶啦。趙紫陽連想見鄧小平都見唔到。 係，搞空咗， 已經搞空咗。佢唯一就見到戈爾巴喬夫，亦都講咗話， 講咗係老等話事， 老等話事啊嘛。咁所以其實老等嗰次嗰個決定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歷史嘅錯誤，亦都係造成咗咧係冇歸路啦，已經一路只能夠係收緊落去，一到日後。 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布爾什維克，即係列寧主義者嘅性格嘅暴露嚟嘅。你平時冇事冇幹都好啦。即係幾 liberal 都好啦，個樣 係 一去到呢個所謂嘅權力嘅保衞戰嗰下咧，就會去到冇底線、不擇手段。 因為個原因就係佢覺得江山係佢啊嘛，係 啊， 係嘛，所以後來咧，你知道到現在我見嗰啲好多嘅著名嘅學者咧，都當佢分析中國嗰個政局嘅時候咧，睇嗰啲領導人啊，佢個思維咧，佢有三個情意結。沒任何一個領導人咧離開唔到嘅，尤其是喺即係二十呢個世紀之後，廿一世紀之後，佢第一個就係記住紅色江山就係共產黨打翻翻嚟嘅， 唔能夠放棄啊！ 我哋有咁多嘅陳文話齋， 犧牲咗咁多人， 佢話我哋死咗咁多人，你加翻幾多人頭出嚟換翻？佢話我哋革命死咁多人啫，即係佢當係 佢當佢自己 嘅嘢，當佢自己嘅嘢。咁第一就係帝國主義欺，咁但係佢咁解釋喎，帝國主義咁欺負我哋中國。唯有共產黨 可以帶領民族 化，我哋民族咧就能夠趕走呢個帝國主義，然後使到能夠真係獨立，呢個獨立自主，人民真係站起來，咪真係站起來一件事啦。其實個個折騰個瞓喺度啦，係咪啊？咁就第一樣嘢就係紅色江山，係流血打翻嚟嘅共產黨嘅資產。第一，第二就文革。好多老幹部俾人折騰到只狗咁樣， 所以佢對大民主、大明大放係 啦，咁所以對嗰啲嘢咧 就係 好，即係佢哋對 同埋群眾運動啊， 係啦，咁所以佢哋對嗰個鬥爭係成日有啲戒心嘅。 佢一對嗰啲學運啊嗰啲嘢咧，佢就會諗起文革㗎啦。 尤其是對年青人， 係啊， 上街嗰啲又好敏感啊。第三就係蘇東坡，即係睇得到咧，原來成個蘇聯政權 一萬冇 係可以咁諗嘅，嚇好快就可以咁諗。咁所以佢哋反翻轉頭咧，佢六四鎮壓有理。佢如果唔鎮壓咧，中國就好似蘇東坡咁樣，嗱蘇聯可以諗得咁樣。嗱，佢全部咁 justify 喎。所以你諗下幾多樣嘢咧？第一，又唔好翻文革咁癲，俾啲學生上街或者嘛， 又唔可以放權，唔可以放棄黨嘅領導， 但又唔可以改變，又唔可以改革，因為改革咧又好似蘇東坡咁樣，跟住又好似法國呢個路易十六咁樣。 呢個大制舊制度與大革命。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就係話呢個江山係我哋嘅，係嘛？所以我哋絕對咧就係應該要繼續維持呢個權力，可以用我哋嘅手段嚇， 呢個就 不惜一切 八九 後六四之後的一個格局嚟嘅，其實到而家都走不出嘅。 到現在都係咁。 呢個唔係習近平創造出嚟嘅嘢嚟嘅，呢個係由鄧小平、江澤民一路留低嘅一個所謂嘅政治遺產啦。其實就係走不出呢幾種嘅思 維。但係最大一個問題咧，第二、第三係可以理解嘅。第二、第三就係話呢個文革啲人，大家對 唔可以大民主啦， 唔 係 即係對嗰個 群眾運動， 即係一種咁嘅暴徒式嘅群眾運動嚇，咁冇秩序，冇政府主義，係大家恐懼，這個明白。第二樣嘢就係咧改革係危險，這個都同意。但係第一樣嘢就係話我政權係我哋嘅，我哋好多人咧就係係一個權貴嚟嘅，係屬於我哋好似滿族咁樣，係我哋應該永續。嚇、啊，唔能夠停咁，呢樣嘢係絕對係封建。 其實呢個咪就係中國嘅傳統嘅政治文化。 中國傳統，如果你冇咗第一個咁嘅一個咁樣嘅佢哋嘅所謂要堅持共產黨人要甚至唔係共產黨人啦，甚至佢其實共產黨嗰九千萬人裏面得少數係權貴嘅啫嘛，係嘛？ 好多都普通人， 好多人都普通人嚟嘅啫嘛。咁如果佢係覺得係權係屬於人民嘅，將權去交翻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可以進行到改革。而係可以唔係一定走呢個法國大革命之路，亦都唔係一定走到咧就係即係一放即死，一放即亂嚇、啊，一收就 嗱呢樣好特別嘅喎、啊。你同其他國家嘅共產黨去比較咧，包括蘇共咧、包括越共啊等等呢啲咧，中共呢種嘅所謂啊，即係紅色江山革命傳統， 係 呢樣嘢係特別犀利嘅喎。即係話我哋犧牲咗咁多人嚟喺帝國主義底下，我哋領導民族獨立，反抗呢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實現偉大民族復興。唯獨是中共先至係一路咁多年到而家咧，係仲高舉嗰支旗嘅啫。你其實蘇共喺史太林之後已經唔係咁嘅咯，其實，係咪？唔會再講咩反納粹、衛國戰爭啊嗰啲咁嘅嘢。佢即係話我哋要同美國嘅抗衡啊等等。所以我就話呢個利用民族嘅屈辱同埋民族嘅民族主義復興啊，係中共嘅真正嗰、那個嗰、那個本管治嗰個本質。 咁呢個又講翻嚟中，又講翻大中華啦嚇，佢哋就是、 一個天朝崩潰之後， 利用佢，但係實際上高，即係其實佢愧對大中華嘅先輩啦。我講你而家講。點樣捧孔子？點樣捧儒家？喂，大佬，你諗下文革嘅時候破四嚿， 咪打爛 幾慘到任何孔廟唔淨止幾多文物俾佢破壞曬， 浮嗰度破壞曬， 破壞曬幾多文物俾佢破壞曬？呢、這個唔再講。第二樣嘢咧，其實就係喺文喺呢個鎮壓之後，陳文出嚟講嗱，當然佢係未嗰陣時候就一定要撐嘅啦，係嘛？佢話睇清楚咧，佢原來呢、這個我哋一定要依靠翻 自己嘅 紅色紅，我哋自己下一代。即係我哋夾 保住 下一代，然後守得住到江山。 嗱，呢個第一個改變過，呢個徹底改變啦。跟住就係到習近平啊， 薄熙來 啊， 跟住好快上位啦。 係啦，所謂嘅中共太子黨， 係啦， 就開始上位啦。 嗯， 因為呢個就係回應成個所謂政權保衛戰。江澤民唔係嗰代，唔係嗰種嘅紅色二代， 係 佢本身係一個 accidental， 即係一個偶然嘅原因執掌總書記。我哋休息一陣。回来讲一下邓之后去到江和去到湖怎样塑造了今日 的习近平。 习近平 上嘅一粒孤星，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嘅事件，点会引起我哋嘅兴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连起上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嘅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嘅说话，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勾画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俾我哋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那现在究竟哪个夺哪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政治好丑恶的、哦。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嗱，頭先我哋就即係講緊由呢個79年之後到89年呢10年啦，即係中國嘅改革開放前一階段。 嗯， 咁就慢慢咧就培養咗一班叫做紅二代嘅人咧，就栽培佢哋。 嗯， 先就係咩咧？放喺由地位提升到去省委， 嗯， 或者市委書記啦。 係， 咁咧就當時陳雲就點名就係每一個呢啲紅色家族咧就揾一個人。就培育他們在政治上面去成為接班人、 嗯 嗯、我看回那個時間習近平的崛起呢就是689年，表面上是江澤民執掌總書記啦、嗯、為什麼會找他呢？我覺得就很簡單，第一，上海佬當時中國最大的危機就是面對西方的制裁、 嗯、 要找個、就是、可以跟西方打交道的領導人。第二就是什麼呢？對六四來說是沒有一個所謂雙手冇血的人。 是， 老江是聪明的，其实 是啊，当年 在上海处理这个当时的民运呢，他就出工人斗策队，好像 是，还有动那些家长， 叫家长 家长去嗌啲 嗌啲仔女回去，是啦，就没有出动到解放军啊、公安武警啊那些东 西。不过这样其实全个中国呢、 其实没什么地方出动，广州都没有出动的。 其实死得最多人就是北京和成都。 成都啊， 成都犀利。你啲四川人係好勁嘅，第二多係成都嘅嘅，啊咁天津都冇乜點死人，所以點解李瑞環都上咗咧？係咪？咁、 嗯、 啊，其實就嘅好象徵性就係其實成個運動就係以北京為主， 嗯 啊，好正式運動咁樣，即係以北京啊。 但老江上去咧、啊，當時就 accidentally 即係一個偶然嘅機會就接掌咗總書記呢個位。 咁佢都 胡温就冧咗啦，唔係呢個胡冧咗先啦，然後跟住就到阿趙紫陽冧啦， 係。咁佢當時咧政治局嘅，佢咧政治局，但就唔係常委啦。點解跳咗去總書記？咁啊，老等揀人咧都係好犀利嘅。 其實會唔會因為老等自己想做嗰個後邊垂簾聽政，所以就揾一個咧同呢啲咩元老派啊、陳雲啊、宋任窮啊、姚依林啊冇關係嘅，揾個上海佬上去，方便佢控制咧。 其實第一，我諗鎮壓之後啲人都冇咩主意。 係。 係啊，即係老等係嗰陣時候， 一定係老等揸旗啦， 仲係老等揸旗，即係同埋嗰陣時候都係一樣嘅。嗱、嗯，你做得呢鑊嘢出嚟， 你自己搞掂佢啦，你執手尾啊？ 等於依家習近平 係啊， 你搞 到美國佬， 美國佬嘛，你搞掂埋佢先啦。所以四中全部都費事開，依家都搞呢個咩嘢？咁你直接去人大啦，係嘛？咁樣個情況就係咁樣。咁而呢個老等咧，就係佢個人咧，就係好有自己主見嘅。呢、這個即係嚇，同埋咧，佢一諗定咗。就要做的，即係佢覺得一睇落去老江適合，一則你管佢當時係上海，又係政治局係嘛，又冇，同埋佢啲學運佢都好嘢嘅喎。我上次都講過咧，佢處理學運嘅時候，對啲學生都係另外一手嘅喎。 因為嗱，盧邦自己學運出身噶嘛，上海盛陽。 啲僆仔上去學佢嘛，佢咪講咩文響文有文接 嗰啲背呢個林肯宣言。 佢讀咗林肯嘅演講，你邊個你邊個知唔知邊個出嚟嗰邊嘢點講嘅？冇人識嘛，佢就背出嚟啊嘛，對住啲學生。咁佢係呢條衰呢條友係相當醒目嘅，佢又係另外一手真係好靈活嘅。當然佢亦都係大家知道啦。後來佢有三個代表， 三個代表論。 亦根本完全係修正主義，亦都係個成個 權貴資本主義嘅興起啦， 就係佢搞出嚟嘅。咁咧就 即係佢置業離陰，我覺得 佢係好好有佢自己，即係佢嘅靈活嘅手法。咁路燈嘅時候揀咗佢，跟住揀埋胡錦濤嗰度犀利喎， 隔代指定。 隔代指定，因為點解咧？胡錦濤咧喺呢度講兩句咧，其實係西藏 哦鎮壓 兩次鎮壓都佢有份， 兩次西藏蘇聯嘅人 都係佢有份兩次，係嘛？ 他本身好像是貴州即係全部都是做嗰啲貧窮嘅省的， 係係 同阿江的經歷是很不同的，他不是做經濟大省，他是但係政治過硬嘅呢啲叫做以共產黨的講法。 咁佢係 政治背景相當強。 嗰次鄧小平睇得起他咧，就因為嗰次佢動用軍隊咧，即係仲未攞到軍委的同意。 拉薩蘇聯嗰次。 拉薩嗰次就係嗰次係89嗰次啦。咁未攞到軍委的同意，但係後來佢第一時間攞咗啲人頭翻嚟，就同鄧小平解釋，即係點解我要急。佢話：我唔可以再拖落去咁樣。咁鄧小平欣賞佢咧，第一佢果斷，第二仍然係非常忠心，忠心得嚟果斷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就係咁樣咯。咁咧就其實喺六四鎮壓之後咧，其實就全世界聲討啦，係嘛？要即係要呢個制裁中國咧。其實大家都有啲即係望，即係有啲束手無策，有啲無措啊，唔知可以點。 唔係因為跟住好快就係東德。出現了變天啊嘛，柏林圍牆冧啦。 嗰陣時候佢哋好驚嘅，尤其是羅馬尼亞。 係啊，受西斯古突然間俾人拉咗去槍斷啊嘛。 咁我嗰陣十幾年前我去呢個歐盟嘅時候咧，就有一次遇到一個羅馬尼亞嘅外交官，咁大家食晏傾偈咧，佢就同我講，佢知道我又係喺香港搞文。佢你知唔知嗰陣時候89年咧，即係當羅馬尼亞出事之後咧，佢不斷有啲中國官員走嚟揾佢哋。問佢哋啲國家點啊？發生咩事？同埋第二樣嘢點啊？個權力點過渡啊？咁樣一路睇緊就係其實第二日會唔會去中國？你明唔明啊？講喂點啊？依家邊個執政啊？可唔可以過到度啊？可唔可以乜乜諗嘅？不斷日日去問，係緊張到好緊要。咁我講亦都係估唔到嘅喎，即係受西斯股嘅落台又係估唔到。 因為個集會係本身係支持 係啊 羅馬尼亞共產黨嘅集會，突然間啲群眾喺下邊噓佢啊嘛。是突然間發生， 同埋最慘咧就係嗰日就地正法啊嘛！ 係啊，跟住就就地正法啊嘛！ 成家死曬，即係你喺佢係好 dramatic 㗎。 係啊係啊，咁所以當時對中共嚟講非常之震驚。咁又跟住成個蘇東坡， 成個華沙集團瓦解咯， 成個瓦解，包括埋呢個 波蘭、匈牙利、捷克，係嘛？ 咁 跟住就成個蘇聯變成獨聯體， 係啦， 獨聯體之後再進一步瓦解啦， 係啦。咁所以當時嚟講，佢係好震驚，都唔知點處理。咁當時咧，鄧小平就係即係差唔多係即係獨撐大局。咁當時佢哋好似江澤民上咗去啦，佢第一件事喂蘇東坡會嚟喎，中國會。於是佢就主張係收緊嘅，全部都係 啊， 全部收緊控制住。 老江頭一任期咧，實際上咧，即係喺90之後咧，一路到95咧，實際上呢段時間都係鄧小平垂簾聽政，但係老江本身咧亦都希望討好嗰班強硬派、保守派，所以 that's why 咧老鄧對佢咧係好有意見嘅喺經濟改革裏邊。 唔係，咁佢咁樣到92年之前咧，佢係全部係想 低調， 想係唔淨止開倒車，即係收開咗嘅嘢收翻， 討好呢個保守派。 係啦係啦，咁唔係佢驚啊。 佢驚俾人喐啊嘛！ 佢驚蘇聯咁樣啊！你明唔明啊？ 同埋我諗佢驚俾人喐啊！你諗啊？ 驚蘇聯係啊！ 當時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我諗惡過佢啊！真係 係 喂，隨時拉佢嗰個就係北京市委書記嚟咯。 但係老鄧講過多次，呢個核心啊嘛，即係你一定要擁護江澤民， 江澤民 江李核心咁都唔陳希同喐唔到咩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佢要求你要繼續改革開放，老江唔肯，老江即係冇咁做啊，甚至實際仲要。 仲翻翻轉頭啊！ 咁 所以先有南巡啊嘛。 南巡咁呢個鄧小平又係真係狼嘅喎，即係佢有佢嘅獨到嘅睇法啊，同啱與唔啱冇講啦。 走去深圳啦。 日後有佢嘅成功嘅地方就係繼續加倍改革開放。 嗱呢個就係 仲要做多幾個香港，你明唔明啊？ 鄧小平對六四有兩點嘅反省嘅，其實第一點繼續經濟上改革開放， 佢唯有 部分人先富起嚟。 這個才是減低個社會矛盾。 同埋他覺得呢，唯有將人民的生活改善呢，然後才可以重新建立他的管治的合法性 個權威。 他說你殺了那麼多人了，那你唯一樣就是大家 用錢來蓋了他， 好是用錢來蓋了他，就是這麼簡單。 第二個反省是什麼呢？這個就持續影響到今天了。就是呢，波蘭東德的變天呢是跟教會、民間社會、公民社會有關。所以當時魯等經濟上一手軟，政治上一手硬。 你記住，當時他有兩個的指示，南巡之後，第一就是要繼續加倍改革開放，不能夠開倒車，誰開倒車就誰落台， 誰不改革誰下台。 第二樣嘢，他說要鎮壓一切鬥 亂，消滅於萌芽狀態， 於萌芽狀態，這個才重要。即是他不會再比好像八六八七年那些學運啊， 什麼方麗芝啊、合肥大學啊， 甚至八九年初胡耀邦死的時候被他搞了十幾二十日那些學運的問題， 一出來即蓋， 一出來，所以一定是絕不手軟。所以以後呢跟住落嚟咧就係咁樣，咁樣佢發展落去啦。咁啊，所以咧對民間社會嚟講咧，喺八九之後嚟講咧，打擊甚大， 但 極大嚇。 呢個亦都係互相矛盾嘅。當你經濟一路發展起上嚟， 係 又出現咗中產階級， 係 人民嘅教育水平一路提高， 民 智越嚟越發展， 嗯， 佢哋自然對自己權利嘅要求、自由、人權呢啲嘅要求係會增加嘅。 啱， 包括民間嘅宗教自由。你看到中國的基督徒和天主徒的天主教徒的發展呢，在六四之後是急速增長，這個是直接到今天是挑戰緊共產黨的。其實 你記住一件事，鄧小平呢，他這個兩個指示很清楚，你緊記於心，要第一開放人民生活要繼續好，第二要鎮壓一切動亂萌芽狀態。你記住他下完這命令之後呢，其實他很快已經慢慢已經 冇啦，去到晚年 嘅規律，使到佢冇辦法能夠乾淨。其實我相信到到九四九五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冇咩能力，去到咩啊？ 老江親 政。咁曾經以我所知咧，就曾經試過呢，這個香港嘅嗰、那個中英談判，因為政改破裂。 嗯， 嗰陣時唔知九三年係嘛？ 係。 九三九四年咧？ 九五就實施嘅政改方案啊嘛。 九三年破裂。 直通車 咁咧，嗰陣時候咧。就老平李后就好腾，佢点搞咧？咁样破裂，咁啊即系话成个 木雕啊，成个过渡。 咁我哋同英国关系点样？咁啊唔知点做啊？江都唔识做，因为阿江都未人见过，咁啊场面又系同埋成个一国两制嗰啲嘢嚟讲咧，即系对佢嚟讲， 佢唔系跟开嗰条线， 佢唔系跟开条线，佢唔知点处理。咁咧，我即系听到里边，我有啲朋友即系佢喺里边工作嘅，即系日后有啲退休嘅，我听到佢哋咁讲，我好。這個傳述我覺得挺可信。 請示鄧小平。 請示鄧小平。他說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因為 他最熟，老平李后都不知道怎麼處理。鄧小平問了兩個問題。他說第一，他說英國人現在搞那麼多事，有沒有任何的顯示他們不會將主權 移交 回給我們？九七年之後，會不會繼續想霸住香港？他們說看來不像的，他們都似乎是準備撤出的了。不過依家玩嘢小動作，咁鄧小平第二個問題，佢話佢依家所做嘅嘢，我哋九七年收翻轉嘅之後唔要，得唔得？ 嗯， 係嘛？ 咪即係臨時立法會嗰 年。咁佢話冇話唔得嘅，嗰啲制度。 直通車啦。 咁咪你另起爐灶咯。 另起爐灶，另起爐灶咯。 咁佢如果係咁嘅話，咁佢指令係咩嘢咧？ 力高。 佢一切係小事，如果佢主權係準時交翻俾我哋。而佢留嗰啲嘢係 留低嘅， 可以移走嘅，可以唔要嘅，一切小事。佢呢個時候根據中央聯合聲明係佢哋管治香港嘅時候，任佢搞。 嗯， 佢話第日我哋另起爐灶，你而家準備話俾大家聽，我哋第日我哋唔要直通車，我自己嚟。嗱就係咁簡單啫喎。嗱，所以佢個人咧係有佢厲害嘅地方。 佢找大問題。 係啊，係找大問 題。即係佢一下就攞到個問題嘅本質。 攞到個係啦係啦，咁然後跟住你唔使騰，你做得㗎啦咁就，俾佢搞，英國佬俾佢哋走。咁所以咧，亦都使到成個過渡咧。彭定康是可以很穩定去到最後的人，他又真的不是很搞你，他被你做到最後的人，亦都是鄧小平很清楚之內有他，英國人管的時候有他搞，今天就臨時立法會就這樣來咯。但我告訴你，到九四之後，到九五年已經是 冇啦，我諗 佢咁冇， 我諗個人 唔清楚啦，嗰、那個 精神都搞唔掂啦。 到九六九，佢成日想埋嚟香港嘛，九七年，根本九六年已經係我相信係。個意識都唔係好清楚嘅啦，已經。 但係我覺得最終江澤民第二任期啦， 就是、所以到第二任嘅時候咧， 就是、江澤民嘅嘢， 有好多嘢唔係好聽翻，完全聽曬等嘅做法。個原因點解咧？第一，到1997年嘅時候咧，阿江覺得真係我嘅， 咪係咯，老鄧已經唔喺度啦嘛， 係啦，係我作主啦，依家咁樣。第二樣嘢咧，佢有個機會就係、是、WTO， 就係阿朱嗰陣時。 登 WTO 之後咧，佢就希望即係中國真係可以建設好個經濟啦。咁所以你記住，阿江嘅時候做咗幾樣嘢好緊要嘅，就第一草簽咗兩個公約。阿等喺度未必做得到嘅 ，IPCC 嗰個 IPCC 政治及公民權利公約同埋經濟社會文化公約，即係國際公約。嗱呢兩個係人權公約裏邊最緊要嗰兩個公約。 嗯， 佢兩個都草簽咗。雖然到後來咧，人大就只係確認咗呢個文化經濟同埋社會國際公約。咁呢個冇所謂，講啊女權啊男女平等啊勞工啊，佢話佢仲做得勁過你，仲做得好過你。但係政治及公民權利公約咧，由頭至尾人大冇過渡 ，OK？ 咁所以到現在冇交報告嘅，只係交香港嘅報告，因為香港由 香港自己簽、 香港自己以前唔係英國嘅時候簽落，咁所以就佢話移交之後咧，唔影響香港嘅地位咁樣。咁所以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爭取搞奧運。 嗯， 爭取搞奧運咧，啲人覺得佢咦好嘢喎，你搞奧運， 以為好似韓國咁樣啊， 係啦，咁 借奧運嚟改革， 係啦，咁所以啲人就對老江咧有期望。 但係我覺得老江嘅時代咧，嗰條線係老等鋪落嘅係咩咧？我覺得 係 經濟上持續嘅改革，呢個係 engage 咗美國中美關係啦。我相信老等復出之後，其中一個 legacy 係咩咧？中美關係。 嗯， 老等最重視嘅其實係中美關係。 係。 所以咧，佢持續嘅經濟改革開放 好崇美 嘅，好快係啦，好快就擺脱咗六四之後嗰個西方嘅制裁。大家都觀望緊，中共會唔會走回頭路嘛？好啦，南巡之後好清楚啦。所以成個美國嗰個所謂嘅喺克林頓年代解決 MFN 問題，然後支持中國入 WTO 咧，係呢個係老等留低嘅 legacy 嚟嘅。 冇錯，同埋嗰陣時候咧，真係對中國咧好，即係一般西方嚟講有好大嘅期望。 和平演變， 睇住佢咧就會經濟會增長， 中產階級壯大，資產階級出現。 咁而嗰陣時候咧，亦都係第一批喺1994、1995年開始訓練律師自己。 係。 嗱，維權律師點嚟嘅咧？就係1994、1995年開始咧，就係收學生學法律。 嗯。 學法真係大批嚟到訓練學生。咁啊，因為咧佢諗住經濟開放啊，需要大批嘅律師。 嗯。 咁但係後來走嗰班維權律師出嚟，又諗唔到呢個有咁嘅產物。咁呢個好自然嘅，你嗌人讀法律，咁啊梗係會 咁啊有公義之心。 你唔係淨係讀讀經濟法㗎嘛，讀人權讀咩嘢？咁啊慢慢地咧，有啲人接觸到個法律嘅哲學，接觸到西方嘅思想。咁跟住咧做一樣嘢喎，咁啊法律係國家定嘅，咁你做咩你唔守啊？國家都要守啩咁樣。但係佢唔知道咧，其實共產黨就係守法就係你嘅啫。 佢係阿 你係啊，因為問題咧，從50年代。毛澤東講無法無天，跟住嗰陣時候咩董必武嗰班人就話法律唔係綁住我哋嘅手嘅嚇，法律只係愛嚟 法律係 愛嚟對付 專政工具， 係啦，對付我哋敵人 係對付呢個復辟資產階級嘅專政工具， 唔係對付我哋嘅階級敵人。法律係任何嘅制度同埋法律係統治者意志嘅顯現同埋上升，係愛嚟唔係要嚟綁住統治者嘅，統治者就代表人民嘅 階級專政 咯，咁啊就咁樣啦嘛。好啦，到江澤民嗰個時代咧。其實佢哋好傻，我記得嗰陣有啲人走嚟問我，佢話我 PhD 過唔到啊，因為衰咗個考試。個考試係咩嘢咧？個考試問佢個黨大定法大， 咁佢話黨大啦，唔使諗啦，如果想過關就 係啦。咁佢又咁嗰年有啲精㗎啦，佢話都呢個問題咧搞唔清楚，好似彭真咁樣，都肥咗你，你明唔明啊？咁啊，梗係咁佢其實最好嘅答覆就係黨係領導。領導國家， 佢好似合議停制㗎嘛，係嘛？ 係啦，佢係法律係顯示統治者嘅工具嘛，所以根本就唔會有黨大法律嘅問題。法律就係顯示黨嘅意志，係咯，咁所以一致咯咁樣。咁就係啲人好多就係唔識答啊嘛，有啲人即係又嗰年又喺香港又會讀呢個法律嘅。 但係調翻轉，我哋而家香港人望翻轉頭咧，相對1997之後咧比較寬鬆嘅環境啊，真係江澤民 嘅。係啊係啊，嗱江澤民嗰個年代咧。其實真係最重手嘅咧，嗱第一佢就係變賣黨嘅資產開始，就係喺2000年度朱鎔基嘅時候。 唔 係 佢都好似有反貪嘅咩，整咗嗰啲成黑傑啊， 咩啲 咩人大副委員長啊咁樣， 咁啊好 幾單嘢，幾百萬貪污事件 啦，認不上即係嗰啲高級幹部，下低有喐嗰啲，但係好少。咁但係嗰陣時 就是權貴下海經商。 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將好多國有企業，佢覺得係 股份制改革。 唔係，佢覺得係咩啊？覺得係嗰個效益低嘅， 就將佢私有化，好平賣俾嗰啲廠長。咁其實好多係黨員嚟 嘅。咁咪中間咪就攞立咗個企業嘅所有權。 咁其實咧，佢啲效益低就因為係公嘅嘢啊嘛。係 啊。 一到到個廠長嗰度，咪當堂就根本就係好多優勢噶嘛。其實嗰啲企業。 同埋國家政策嘅優勢咧。係 啊。咁嗰時候咧，好似話幾萬間、六七萬間咧，賣剩一萬間個私人企業。咁就其實嗰陣時候係即係敗家敗得好緊要嘅，即係國家嘅資產咧賤賣。 咪當你嗰個所有權俾咗你，你有個管理權嗰陣時候，就其實即係變咗你噶啦。名義上係集體企業，但實際上變咗你噶啦。 其實就好平賣出去，咁其實好多人自己買翻嗰啲管理廠， 管理層自己買翻， 管理層自己買翻， 然後再向嗰啲工人收購啲股份咯。 係啊， 其實同蘇聯有啲相似嗰陣時 候。係啦，咁咧江澤民管理嘅時代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佢零搞呢個奧運啦。咁到零四年就收咗一次憲，其實中國憲法收咗幾次嘅，依家啲人話基本法唔喐得，其實呢啲冇乜知識嘅。中國憲法喐過 幾 百次，咁到零四年係第三次，係第四次改，即係八二憲法嘅第四次嘅修改，就是、主要講咩嘢咧？就係、是、加咗人權落去，即係要考慮保障人權嘅。咁 其實會唔會係同佢爭取入 WTO 啊？成個 唔係呢個一路都係做戲嘅啫，其實 係咯。 咁其實咁樣啊，但係你問嗰啲維權人士咧？他哋都話咧，2003-04年咧就係、是、中國嘅人權嘅之春。 嗯， 2003-04年，咁其實到2004年已經之後已經出現問題啦。咁就已經開始拉高志成啊。 但真正出事係08年之後。 高志成係06年拉，咁嗰陣時候就係2003-04年已經出現嗰啲咩啊？廣東嘅太石村啊，咁嗰類嘅事件陸續出現，但係都唔係打得好犀利。2006年之後開始犀利啲比較， 2008年之後最犀利， 2008年就犀利啦。2008年同埋仲有一次西藏鎮壓啊嘛，2008年係嘛？咁亦都係咧，要講講啦，就係、是、習近平亦都係正式被選定咗做王柱啦。咁就係2008年開始，咁西方人咧就好著重呢個分水嶺，原來發覺2008年之後真係收緊得好緊要。咁而咧就有一樣嘢估唔到，睇翻歷史咧就係、是、習近平就係、是。90年到就係去咗福建一個小縣嗰度做書記， 地委書記啫嘛， 跟住就做福州，然後先上福建，係嘛？到唔知99年先至去呢個浙江咁樣嘅，咁啊早咗幾年就去上海咁就，咁其實由頭至尾咧就冇人會貼佢係即係繼呢個繼承呢個胡錦濤。 習近平叻嘅地方咩咧？佢、啊、對啲老幹部咧， 係 即係照顧周到嘅， 係啊， 退休嗰啲啊。譬如嚟親上海或者去親浙江啊、福建咧、親自接機啊、送機啊， 好細心， 好細心。 同埋咧就 所以佢喺嗰啲嘅所謂元老裏邊嘅眼中咧，就係一個好聽話、好乖、 好乖、 好有禮貌、好有所謂嘅尊卑嘅人嚟嘅。 即係可以咧，係 同阿薄熙來係兩種性格嘅人嚟。 其實傳統嘅中國政治嘅鬥爭咧，薄熙來嗰啲咧 太外露， 就係好戇居嘅。即係鋒芒過路，係嘛？ 喂，同埋你喺重慶嘅年代，整嗰啲咩亞洲周刊幫你宣傳重慶模式都死啦。 不過嗰陣時候已經冇希望㗎啦。 佢宣傳重慶模式嗰陣時， 嗰陣時候冇希望 㗎。 嗰陣時候已經係 指定咗 啊，嗰陣時指定咗一集㗎啦。指定一集嘅時候咧，就約摸係2007年嘅時候。嗰陣時 其實2008年之後進入維穩模式，同準備阿習接班有冇關係？ 有，絕對有關係。即係又唔係話完全係咁樣啦。 第一，因為你睇到曾慶紅嗰陣時退啦嘛。 咁曾慶紅咧就係神隱嘅，突然間一退曬。咁然後就兩個上咗就 嗰陣時國家副主席係嘛？曾慶紅退 係啊係啊，同埋嗰陣時候曾嘅權力係權傾天下嘅， 咪喐下董都係佢啦， 喐下董都係佢嚇。咁就咁所以嗰陣時候曾慶紅辦公室直接嚟香港，好 佢大佬喺香港嘅曾慶懷， 曾慶懷係啊，又做生意咯，佢成班 咩中華文化城啊咁樣 啊係。咁就 嗱呢啲咁樣嘅，即係我成日諗起就係以前我小中學睇嘅呢個《老殘遊記》，就講中國官場晚清嗰陣時咧，佢話清官啊比莊官更可恨，點解咧？佢話莊官因為自己唔乾淨咧，做事就唔會咁極端，動節以理殺人。但係海瑞嗰類清官係咩咧？ 以理殺人， 就係以理殺人啦，即係話覺得我自己高高在上，道德在我手，咁就隨意就做事就極端啦，其實係。咁老江年代就我覺得似莊官嘅年代。 你有個制度，有個制，所以點解有個制度嘅制衡，同埋有個公民社會有言論嘅自由，呢啲好緊要。唔會你唔能夠話以理殺人啊嘛，你唔係淨得你講嘅啫嘛。依家習近平最大嘅問題就係得佢講曬。係 啊，佢以理殺人。 屌你講乜嘢都唔俾你講，然後跟住佢講嘅就係絕對真理，定於一尊。屌咁你有道理，使乜咁樣啫？係咪啊？你擺到明就係、是。 即係強橫無理。 同埋最慘係咩咧？好多時喺江湖年代可以存在嘅嘢，今日都唔可以存在。 絕對係啊！ 譬如好簡單，地下教會，基督教嘅地下教會，本來咧，就算喺湖嘅年代咧，都冇冚嘅其實。譬如大規模拆十字架呢啲咁嘅嘢咧， 冇 係啊，包括新疆嘅而家嗰種嘅所謂就業訓練中心啊，呢啲嘢咧係冇出現的。 其實好清楚一樣嘢嗱，江澤民相對喺佢第二任係最鬆嘅、最寬鬆嘅。咁到2004年度咧，就因為嗰個維權運動越嚟越犀利，因為佢有個數字嘅喺90年代咧係幾千，即係佢叫100人喺街上高公開嘅即係。活動行動嚟到表示。 我諗老江年代最大嘅鎮壓就係法輪功，應該 係啦，係法係除咗法輪功之外咧，其實嗰個鎮壓好比較鬆嘅成個社會。咁因為嗰班人圍中南海嘛， 突然間咁多人會唔知啊嘛，係啊。 阿江就好驚，咁但係江亦都係走去佢無端走去評佢為呢個邪教，要逼到嗰啲人咁做嘅呢個你啲公道啲講。咁嗰時候講緊千嘅啫，但係到2000年之後咧，100宗嘅所謂叫做公開性事件咧，已經到萬嘅啦。2萬、3萬，咁我記得睇啲數字咧，到2005年咧已經到75000一年，咁後來就唔再公布啦，因為佢國務院嘅時候公布嘅，唔知2005年咯。咁最後一次公布咧係80000多，係80000多。 嗱嗰時唔係淨係 咁，依家 係20萬，好多抗租、抗税、環保， 係好多 嘢都有嘅，係啊， 係。咁同埋有好多咧泄憤啊，佢叫，即係啲人根本就唔中意個，即係有啲嘢就覺得 衝擊嗰啲公安啊， 咁其實可能冇人領導嘅， 城管打人， 係啊，一出嚟 起哄啊， 啊嗰啲幹部又做咩啊？我老豆是李剛嗰單嘢，咁你真係惡曬啊！你咁樣一出嚟咧，其實咧係啲人好不滿。咁所以你諗得到點解文革嘅時候你放出嚟俾啲人鬥啲管就咁啦？因為一樣啫嘛，依家嗰啲人根本就欺壓得太耐啊嘛。其實所以共產黨又好驚人民就咁解。即係嗰啲人咧，如果有事民怨民憤咧，係可以打爛曬。 正正因為雙方做事都好極端， 係 個政府係鎮壓人民嗰陣時候又好極端， 係 掌握權力嗰啲人， 係。 所以當人民有機會出嚟泄憤嗰陣時咧， 係 喂大佬，你以為佢係流㗎？燒警車，你話梁天琦嗰啲激未有耐啊，真係 有耐嚇。不過咁樣有幾類嘅，依家問題咧到即係到7、8、7、9年之後嗰啲咧，嗰啲維權運動因為冇辦法，佢冇第二條路啊。你收佢啲地，你又唔賠錢，或者賠得好少錢，係嘛？ 攞命搏 跟住又整啲咁嘅化工廠，整到人哋嗰啲 污染、重金屬污染啊、癌症村啊， 係啊，跟住就係即係學校又冇書讀，有咩嘢講？ 賣血感染艾滋病咧， 即係太多問題。咁你就變咗咧，就係嗱，你又唔俾有輿論，又唔俾打官司，咁所以足證啲維權律師出嚟就係咁出嚟嘅，即係高志成嗰堆人第一堆啦，約莫係2004、2005年度開始做呢啲案。咁後來咧，嗰陣時候我開始，我係2006年成立個維權律師關注組。嗰陣時候4個最出名嘅，就是、一個就係陳光誠， 盲人啊嘛。 嚇！嗰陣時候為啲山東啲婦女，喂捉咗唔知幾多百人，夾硬同人哋截肉，你唔可以夾硬嚟噶嘛？呢、這個世界啊嘛，習近平都咁樣嘅。嗰陣時候 有指標㗎，嚇！ 夾硬同人夾硬 計劃生育有指標， 夾硬同人割咗個子宮，你唔可以咁樣噶嘛？咪啲 或者人流咧，人工流產 啊嚇！咁呢個好離譜嘅。咁一個陳光誠，一個高志成。高志成嗰陣就同啲法輪功做報告啊，啱唔啱啊？咁仲有一個郭飛鴻，就係、是、泰石村圍嗰啲人嚇，仲有一個鄭恩寵，呢幾個係好出名嘅。咁啊，但係咁嗰陣時候亦都有批後生啲幫佢，好似李和平啊嗰啲啊，江天勇嗰陣時候已經幫手嘅啦已經。但係嗰陣時候已經喐手打律師嘅啦，已經開始喐手打律師，開始喂揾律師坐監咁，但係都未曾到咧習近平之後咧，2015年咧可以全國性一晚拉幾百人。咁又跟住律師咧就拉完之後就失蹤，跟住運邊度又唔知道，跟住幾年都唔告，好似黃全章咁樣。 同埋你而家去到譬如成都秋雨聖約教會嗰啲鎮壓咧，黃怡牧師嗰啲咧，其實好離譜嘅。因為以往啊，就算係佢唔準你集會地下教會都好啦，佢唔會用咩呢個刑事拘留啊， 係 將嗰啲牧師啊，佢而家就係話用拘留就係顛覆國家政權罪啊嘛。係 嚇， 其實係習近平係好離譜嘅，其實。 咁啊，仲有秋雨教會啲嗰啲教堂咧，佢有好多 佔用埋個教堂，啲私產嚟噶， 硬攞咗人哋， 係啊， 就嚟俾個地區政府用，咁即係呢個真係好離譜，因乜嘢手續都唔使，因乜即係夾硬就充公咗嚟，係 啊， 咁啊係好離譜。咁另外咧，其實呢個新疆嗰度咧係一個最大規模嘅 鎮壓， 同埋好係滅人哋嘅文化。咁當然共產黨一路都係咁樣，對西藏都係咁樣。但今次做到咧係肆無忌憚，成100萬人將佢困住， 再培訓中心， 咁啊要佢唱歌，要佢咩？咁其實佛教、基督教都係咁樣嘅， 因為基督教都係㗎，規定你嗰啲教義要改㗎，好多嘢 要改， 又唔准你講呢啲嘢，跟住又乜乜，跟住你要講到嘅時候，有人喺度聽。 其實有原因嘅，因為咧，我睇翻好多西方嘅報告咧，特別係啲監控中國宗教嘅報告咧，原來嗰個基督徒同埋天主教徒嘅人口咧增長得好快。 係咁，你 嗱而家佛道咧兩個本土宗教嘅信眾咧，大約就係2亿，但係基督徒已經去到6000万。你對共產黨嚟講，如果嗰啲所以他點解同急於同梵蒂岡建立嗰個正常化嘅關係咧？亦都唔係話因為佢想得到啲咩著數，而係佢想天主教徒納入去中共自己嘅體制裏邊控制先。佢嘅選擇第一步，唔納入去嗰啲就好似新疆嗰種噶啦。再唔係就係秋雨聖約教會嗰種啦，就係拉嚟噶啦。即係你願意入去外國教會個系統嘅話，由宗教局管轄嘅話咧，咁我俾你入嚟。而家天主教徒佢嘅處理方式就係咁，因為佢知道大規模鎮壓天主教都係唔掂嘅。唔通好似新疆咁咩又？咁所以佢就寧願咩咧？選擇咗同梵蒂岡建立一個所謂委任主教嘅嗰個共識啦。所以我就話香港嗰啲人唔出聲咧，對於基督教地下教會喺大陸受到鎮壓咧，香港嗰啲基督教嘅權貴係好撲街嘅，我覺得。你目睹自己嘅兄弟姊弟兄姊妹啊，喺大陸咁樣，喂大佬！即係咁樣俾人唔好話佔用教堂拆十字架，甚至係俾人刑事拘留起訴、毆打黃兒個阿媽70几岁俾人毆打，係冇人出聲嘅喎，香港係。 佢哋嗰班人有啲人為佢解釋， 解釋乜？仲有咩解釋啊？ 個十字架唔使咁大嘅，我哋咁有啲過分咁啊乜？即係有啲人真係咁同佢咁講嘅。佢話第二。壓迫一下都唔係唔好嘅，我哋有啲人我哋咪淨化我哋嘅心靈咯，我哋媽媽咯。 咁不如壓迫你啊！ 即係好離譜。 如果我係耶穌，今日見到呢啲咁嘅香港基督教嘅呢啲權貴嘅撲街，我話第一個耶穌走去車巴佢。 咁咧當然唔係人係咁諗，有好多人，但係咧問題都係你嗌啲人亦都係喺香港可以做到咩嘢咧？ 你冇理由聲都唔出。 但係基督教應該係可以出聲嘅。 係啊， 基督教教會。 而家唔係叫你上去抗爭喎，點解你唔出聲？ 嗱，起似陳日君。他做應該自己做的部分， 係咯， 係咪啊？陳日君就係起碼好忠， 講咗自己立場， 係咯，啊，好真誠地講出佢嘅睇法。咁其實咧係點解話習近平依家做到今日咁樣啦嚇，係引起咁多咁大嘅公憤咧嚇？其實我講內外交困嘅佢依家，你好似佢嗰陣時候搞個人崇拜，啲人已經覺得有冇搞錯啊？仲捱唔夠啊？中國 仲 係毛主席啊？咁啊真係仲嚟。真係做個人崇拜咁，咁後來咧，我諗係個董瓊瑤係嘛，臨完之後，臨完墨之後咧，先至收翻啲相。咁但係佢仍然都係做，都係做緊好多嘢咧，係定於一尊啊，同埋咁咩？佢下低嗰啲人好衰嘅。佢話如果對習主席嚇唔係絕對忠誠咧，就係絕對不忠誠。 唔係即係文革嗰個。 哇！咁嘅邏輯㗎，佢話你未夠忠誠，即係不忠誠。 好簡單。 好離譜嘅真係。 即係等於好簡單。老江年代可以出的書，而家在習近平時代 是 不可以出的。老江時代可以拍的電視劇，而家是不得的。喂，延禧攻略都話不得，都係話鼓吹嗰啲咩封建文化、宮廷文化嗰啲都不得。 佢而家根本好多嘢，你做 Google 即係裏邊做 search 啊，係做唔到。有陣時佢衰到連習近平個名字都唔俾你 search。 小紅圍嚟都， 因為佢驚佢鬧佢啊嘛。小紅梗係唔得啦，小紅。 佢修憲嗰陣時連袁世凱都唔得啊， 而且張勳冚埋都唔得。 係啊，復辟嗰兩個字都唔得啊。 佢根本係好離譜嘅，其實根本你不如唔好俾人上網啦，係咪啊？咁佢就係、是，所以根本啲人話佢搞次文革咧係冇錯。 嗱，但今次你覺得美國？咁樣去羞辱呢個習近平，會唔會導致黨裏邊去決定咧，去將佢架空，或者當年所謂七千人大會逼老毛退居第二線嘅故事重演？ 我哋好多人傾咧，包括有好多係好有研究對佢啲朋友咧，佢就話好似習近平咁樣咧。當然第一裏邊係絕對係對佢係不滿。 你見到啲老幹 好多嘅，咁包括到咧有個 朱鎔基啊嗰啲，其實對佢 好 不滿 嘅，對不滿嘅。咁早嗰年有一個教授喺哈佛叫Overhead 嚟喺香港演講，咁佢就話咧，佢話佢有啲朋友喺北京嚟嘅，同佢都好熟嘅，因為佢嗰啲成日翻大陸演講嘅以前，佢話裏邊係你死我活嘅鬥爭㗎啦，不過未人出面， 未表面化， 未表面。好啦，咁所以咧，你問好多人就話咧，佢依家肯定佢係有好大嘅顧忌，肯定佢係有好多人，即係佢自己知道佢好多敵人。但係問題咧就係咧，雖然有啲人話佢如果要制衡佢，要佢落台唔出奇，有乜唔出奇啫？如果咁多敵人，一日就佢搞到咁樣， 即係引起個中美戰、中美嘅貿易戰，因為佢搞起嚟噶嘛。如果你唔係搞2025製造， 你唔 係 話咩敢於兩劍啊呢啲咁嘅嘢， 跟住又一帶一路走去搞出面搞到咁多人咁反感呢個東亞度係咪？搞埋俄國嘅後花園，俄國依一邊佢都唔 like 佢㗎，唔睬佢㗎嘛。 跟住南海又咁樣，咁即係你唔需要咁樣㗎嘛，係咪？跟住就係、是。即係要獨霸天下，跟住啲孔子學院出邊壓壓榨榨，跟住又 俾人 shut down 啦，而家 係啊，跟住又走去搞人哋嗰啲 滲透人哋啲傳媒、國會議員、政黨， 係又偷人哋，咁下面有好多數據嘅，影響人哋嗰啲選舉啊咁樣，咁呢個唔錯，咁所以今日佢搞到咁樣咧，好多人就覺得係要歸咎於佢嘅，因為唔應該咁樣嘅。 咁事實上係喎， 係啊，咁但係問題咧有一樣嘢啦，就係話佢實際上高依家佢對軍權、對警權個控制咧係幾單一嘅。即係佢因為清洗得好緊要， 但我想問 咁同埋啲人咧，同埋佢個特務系統咧，使到啲人咧，你又你想聚一聚傾下，即係嗰啲有影響力嘅人咧，都可能驚出事。 其實 即係同老毛一樣嘅， 佢有一個改革冇乜人懷疑，佢係將呢個嘅國家安全咧、省級嘅控制直接收歸咗中央。 係啊係啊， 本來國家安全部門咧仲有省嘅層面嘅，佢就廢咗省呢個層面。 跟住咧，武警係咪收翻曬啊？係 啦，咁而家最恐怖係咩咧？防風輝呢個解放軍總參謀部。嘅呢個總參謀啊，其實係佢提拔上去整頓郭伯雄同埋阿徐才厚嘅喎。 係啊， 但係當鋸咗呢兩個老江時代嘅軍頭之後，結果房風輝就呢個終身監禁，張揚就自殺。 係係， 你諗下幾恐怖？ 佢清洗得好緊要， 即係話我揾你斬劈友，到你劈完友之後，我劈埋你。 係係。 咁有冇人仲幫佢做嘢咧？ 咁啊，自古以嚟都啲皇帝都咁樣嘅，飛鳥盡都係有陣時都係會有啲人用完之後會棄噶啦，覺得呢個係。但係問題咧就係咧，佢由至尾嗱咁就落講林彪都係咁啫，用完佢之後都 飛鳥盡啊， 係咪？唔淨止咁，你咪足之咪？ 但係嗰個老毛啊嘛， 嗰陣老毛同埋嗰陣時咩楊成武啊，嗰班逃注都係要嚟投，都要佢嚟愛嚟鬥人嘅啫嘛，諗咪全部鬥翻曬。其實每一個劉少奇都要嚟鬥過第二個人，諗咪老毛都鬥翻佢。 但係佢唔係老毛嘛， 係咯，所以最大問題係佢唔係華東，佢冇華東。 華東嗰個長征以嚟，遵義會議一路建立嗰個解放戰爭嗰個所謂嘅功績啊， 同埋個歷史幾長， 見證嗰個功績，同埋佢個歷史差唔多同共產黨係二為一。 係啦，佢你唔係啊嘛，你話講零八年之前啊， 你係零八九年嘅得益嘅紅二代。 又有啲人仲講笑話，佢企出嚟，佢係彭麗媛仲出名過佢。 唔係 ，that's why 點解薄熙來永遠心心不憤咯？我靚仔過你。我功績多過你，喂！佢做過商務部長，做過遼寧市委書記，唔係遼寧省委書記，係嘛？重慶市委書記， 係。 喂，大佬，佢地方嘅功績，佢會多過你嘅噃。 所以總舉個例嚟講咧，習近平依家咁樣恐怖嘅管治咧，第一係幫佢嘅性格係個特色，一個專制嘅一個極權嘅政權就係咁樣嘅啦，不斷係用到最恐怖嘅方法，就算係冇威脅，佢都會做成咁樣嘅，佢會加上好多威脅、好多敵人，啊，亦都係絕對喐手。是絕不手軟，絕對可以高度殘忍，違反人道，乜嘢可以做出，為了維護政權。但是問題亦都好多人同意，到某一個程度，如果佢危機太大嘅時候咧，個制度啊頂唔順，即係佢冧 嘅，佢會 damage 咗佢個集團裏邊其他人嘅利益啊。中美貿易戰佢 damage 嘅其他人嘅利益啊嘛。 我知道，但係問題其他人係冇人可以起身。嚟到反 嗱，呢個就係我哋上一集問嘅問題啦。 冇人可以企，即係表面睇 點解冇人可以懟冧老毛？ 但係咁樣，佢你正如你所講，佢唔可以同老毛比。第二，老毛你估唔驚咩？老毛都不斷食， 如果唔係點會見到陌生人都震曬先得㗎？ 食啲咁嘅，咁老毛都係我講有殺錯冇放過㗎。佢有起事上嚟嘅時候係咪啊？喐下少少就喐咗你先㗎啦。佢都係高度殘忍啊，極之 不擇手段同埋 不擇手段。咁其實阿習咧。如果你講佢同華東相比，佢根本係冇得比嘅。即係如果講佢嘅能力、講影響力、講歷史嘅權威係冇得比嘅。不過目前咧，亦都係喺個清洗之後，你表面睇得到佢係好似幾清一色習家軍啦，係好似控制咗全面控制咗嗰個局面，同埋咧佢有好多嘅方式咧係造成一個恐怖嘅一個咁嘅監察。 嗱，我想問下 監察，即係你啲人，你哇，你傾偈啊，無端端咩事啊？ 你不外乎幾個模式啫。第一個模式，體面地退居二線，表面上繼續維持翻總書記、國家主席，然後跟住實際上集體領導。Option one， Option two， 華國鋒模式，汪東興，率領呢個中南海運輸部隊，係嘛？拘捕四人幫，即係葉劍英嗰班， 咁嘅方式逼佢落台。 嗯。 第三個方式，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擴大會議，然後由呢個汪洋、黃岐山輪流發言去批評佢，然後跟住佢自己願意退居第二線。 第四個四人幫咁樣啦，就拉你。 唔係就汪東興模式，我就話 唔 係華國鋒模式啊。 華國鋒唔係華國鋒落係 唔係華國鋒拉四人幫 啊？華國鋒嗱華國鋒自己落同埋華國鋒拉四人幫兩個唔同 兩個模式嚟㗎，係啊。 但係嗰個華國四人幫嗰個模式咧係上層政變啫，淨係 中南海政變， 淨係上南海政變啫，即係佢係好高層嘅政變。 咪就係 下低根本都唔知道。 咪就係北京衛戍部隊係 啦， 中南海衛戍部隊。 咁但係你話如果搞到係會唔會係群眾起嚟，然後搞成一個僵局，又唔可以開槍，好似？依家唔係好似委內瑞拉咁樣咧，就唔知啦。 我覺得唔會， 因為委內瑞拉咧，依家就好驚嘅，佢哋都見到咁。 內戰嘅邊緣嚇， 咁咧就但係佢哋因為長期以嚟高度鎮壓咧，即係有冇咁嘅能力凝聚到群眾咧，都唔知道。但係試過有幾次嘅群眾運動好犀利嘅，譬如喺試過收地喺長喺呢個四川啊。有幾次嘅農民嘅運動，因為收地。 你依份上海金山區上次嗰啲 PX 化工廠好犀利嘅，幾萬人 的。幾萬人㗎，係 啊，有一個叫咩安喺四川試過一次係幾萬人嘅，成個月嘅，佢哋要派人落去嚟到咧係整即係工作組落去。咁、當然佢嘅做法通常咁樣嘅，第一就係你所要嘅嘢，佢會讓步。但係第二 慢慢收復 失地。咁然後咧關，然後咧就係、是處事失當官員人頭落地， 咪即係廣東嗰次。 第三，你搞事嗰啲一定要 懲處， 一定要懲處。三樣嘢仲係好重手， 係啊， 三樣一齊，但係佢會有啲嘢讓步。 因為佢懲處官員就平息群眾， 係啦。 懲處運動嘅領袖係咩咧？其實保衞政權， 係啦，同埋即係造成一個殺雞儆 殺雞儆猴，你冇搞事，你一定要。 咁第三咧，個官員就無效，係嘛？即係處理處事不力，係嘛？咁所以咧，而佢呢個做法咧，完全係唔係制度之外嘅，所以有乜嘢就要派特使，有乜嘢派工作組， 即係以前嘅陰差大臣咯、 啊啊，真係好大個。 汪洋咪落去嗰陣時，廣東邊個啊？啊， 派食柱啊，唔係、那個、汕尾啊，係咪？ 啊，汕尾嗰次咪就係咁咯，係 啦， 係 啊， 咪汪洋落去咯。 但係汕尾嗰陣開咗槍先啊嘛，死咗人㗎啦都已經嚇。嗱、不過咧就中國嘅變局咧係絕對有可能會出現嘅，形式咧都可以有幾種嘅。正話你自己隨便都講咗幾種，咁每種咧都係有佢嘅特點喺度。都有佢嘅條件喺度嘅，不過咧就係、是、你話會唔會唔變咧？我唔係好相信。 我覺得最有可能係第一種， 即係話集體，即係有體面落台嘛。 集體領導 嚇，有體 表面上維持翻佢總書記到佢任期結束。 但係我相信阿習唔肯。 點解啊？即係 因為點解咧？佢驚冇命， 殺得人多。 係佢唔肯。 咁就惡鬥嘅咯。 咁所以佢依家係好硬嘅。咁但係咧，佢亦都 即係佢會對國外對佢嘅形勢越惡劣，佢對國內演得越硬嘅。係 啊，同埋佢亦都話俾你聽，嗱，依家我哋有外敵，依家對面嘅矛盾，你而家唔好咩啊？所以點佢定於一尊，同埋佢將自己做成一個最高領導，一個神化咗嘅領袖，就算唔係神化都已經係一個最高嘅核心啊，最高嘅精神領袖。你喐佢咧，你成個國家冇體面。 唔係，但係而家 冇管治嘅權威， 老毛嘅鎖國，大家唔知佢啲撲街嘢啫。但係你而家好簡單嘅喎，你嗰留學咁樣過去見呢個 Donald Trump 咁樣俾人羞辱法，孔慶東嗰啲老左已經喐呢個留學嘅話，佢現代李鴻章嘅咯喎。咁如果阿 Donald Trump 呢個咁啊大蠱惑真係要習近平係簽訂城下之盟，飛去美國簽呢個協議，咁嘅話，喂，你嗰啲政敵就唔會話你因為反貪啊喐咗我啲友㗎，梗係會借呢件事嚟去喐佢。 你有能力咪借呢件事啦，但係你記住廣大群眾咧。 係 唔知嘅，仲以為依家中美嘅談判取得相當好嘅成績同埋勝利。 唔係喎，胡錫進已經講咗就話 下低嚟講， 我哋嘅實力不如美國，所以需要讓步咁喎，已經係咁講嘅咯。 但係大體上高都覺得習近平係好好嘅，係一個 打打富英雄。唔會有大陸佬覺得佢喺中美貿易戰裏邊中國係贏家。 但係你唔好以為裏邊啲人知好多嘢喎。 啊！ 裏邊都唔知㗎，你以為佢賣你話講嗰啲，你睇個公佈知道啦。美國好清楚講個今次個公佈、中國要買幾多嘢，跟住我要求咩嘢？大陸嗰個公佈得嗰幾個字嘅啫嘛，有好嘅成績，我哋繼續傾落去啊嘛。 維護世界自由貿易， 係咯，咪就係咁樣咯。係好多人唔知嘅，你唔好以為嗰啲人知啊。 咁啊，幫佢宣 傳。大部分嘅群眾係唔知嘅。好啦，就算你話下低有啲嘢會偷聽啊，聽下我哋啲節目咁樣。 有嘅都有啲翻牆。 嗰啲係 少數， 係咪沿海最多係廣東廣西。 嚇，最多福建 佬就算唔聽我嘅節目都知啦，點會唔知先得？佢哋啲食睇眉頭眼額噶嘛。 不過點都好咧，即係我哋覺得我哋民間，即係尤其喺香港啲地方，利用呢個空間係咪啊？能夠即係起碼都講到講到應該講嘅説話，良心嘅説話係咪啊？有好多嘢亦都係個歷史嘅見證同埋記錄。咁同埋咧就係、是，譬如我哋可以幫到啲維權律師咪幫咯，係咪啊？咁同埋即係有一個建立一個。開放健全文明社會的條件啊，將來香港是會有貢獻的。 嗱，我想話一句咧，你唔好以為中美貿易戰簽咗協議，可能三月第一個禮拜有乜都好，中美回復正常關係唔會。第一 唔會，因為嗰個唔係終結協議嚟噶嘛。 嗰個第一唔係終結協議，第二美國嘅戰略目標不在於解決貿易問題，我覺得，只係佢其中一個手段嚟啫。 係， 你睇到而家成個西方係針對緊中國。不是只是 同埋個貿易協議咧， 美國啊， 已經係俾人提款機咁睇嘅， 肯定係。 今次好慘啊，萬幾億嘢，你使到佢買嘅咩？一定係咪啊？呢個第二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佢有好多嘅對佢嘅要求咧，佢會定得好清楚嘅。今次美國佬 冇得唔俾佢走。係 啦，咁然後跟住咧，中間裏邊咧，佢有一個合。即係一個審核嘅制度 ，enforcement 嘅機制。 跟住如果你違反， 又再嚟，好似華為咁啊，係 啊，懲罰。 咁所以我就話你新疆呢啲咁樣嘅大拘捕咁嘅洗腦集中營，或者鎮壓呢啲秋雨聖約教會呢啲，其實你唔好以為冇事，我話俾你聽。 梗係有事啦！ 你諗下歐盟從來同美國喺外交問題都唔係一致，但係今次喺中美貿易戰裏邊，早期中方想 engage 歐盟，但你見到德國。其實默克爾本身一路以嚟同中國關係都幾好，但歐盟今次咧其實係完全唔出聲，置身事外。點解啊？喂，人哋見到你新教國家嗰啲北歐啊、德國嗰啲見到你咁樣鎮壓自己基督徒，跟住嗰啲土耳其嗰啲國家見到你咁樣去鎮壓自己嘅伊斯蘭教嘅維吾爾族嘅人，呢個就係所謂人類文明核心價值。 總之啊，集咧引火焚身。 系啊，引火焚身啊！呢個 引火焚身，根本咧就係內外 交困。 交困嘅原因咧就係佢自己造成，同一時間使到 開咁多個戰線， 全天下都變成佢嘅敵人。咁又董開頭嘅時候係執政嘅啫， 都幾難得嘅。其實我覺得，所以李鋭咧話佢係小學文化水平嘅人咧，我諗都雖不中亦。 咁佢仲有八個字嘅，李鋭講得好好嘅，佢毛病不改。積惡成習啊，精彩呢八個字啊！ 積惡成習， 積惡成習啊！毛就係毛病一般啦，但係亦都包括毛澤東嘅意思。 毛澤東，毛澤東嘅衰嘢 係啦， 佢自己繼承咗 係啦。積惡成習可以解習慣嘅習，亦都 係習近平嘅習。 習近平嘅習啊，真係好嘢！呢個 我哋第時寫喺度先。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 OK， 立法會咧就最近咧就引入咗一個叫中共黨史嘅資料庫。咁就據說咧就話準備咧就會開辦呢個工作坊，就培養議員助理，佢點樣用中共黨史嘅資料庫？ 係咪請你去講啊？ 梗係唔會啦，嗰啲官方嘅文章其實根本上對中共黨史嘅認識可以咁講係皮毛， 冇嘢嘅 官樣文章。 根本好多人如果連 完全都唔會睇得明嘅， 連個基本嘅歷史大事都唔知係咪啊？即係或者只係即刻宣傳嗰套。咁啊，你睇嗰啲資料就嘥氣啦。 嘥氣啊！嗰啲不如就聽下我哋節目喺YouTube裏邊揾嚟睇下好過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 拜拜。